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兆祥、黄亦彤。 祥哥有古讲。 呢件事咧发生喺1992年啦，而家讲下23年前啦吓。咁咧嗰次咧就祥哥咧就接受咗邀请咧去到 Frankfurt 啊，德国嘅一个大城市啦，系开一个国际会议，哇，好高层次噶吓，即系好多世界嘅环保嘅部长啊。咩副总理啊嗰啲都嚟齐晒，咁我有份喺度讲下啦，咁样咁咧嗰啲咧就有一样好得意喎，即系佢哋系一个好似我哋香港嘅大会堂咁咧嘅地方嗰度开呢个会啦，开几日嘅，咁一去到咧就即系仲有一日先至正式开幕啦，系咪？但系我哋去参观下啦，佢系啱啱新开嘅，一个即系啱啱落成。启用嘅一座政府大厦咁样啦，咁好金碧辉煌啦，好现代化啦，喺嗰阵时嘅标准，咁行去到啊，咁有一条直嘅扶手电梯咧，一上就上到去嗰个大广场嗰度，咁我行埋去，我即系一行埋去，点解个电梯唔喐嘅？个升降机唔系咪升降机嗰个扶手电梯唔喐嘅咁样吓？咁我话呢啲嘢仲未砌好啊，咁样。咁同佢带我去嗰位官员咧，就话你行埋去咪知咯咁吓，行到埋去咧，佢喐咯。咁其实就系而家我哋啲扶手电梯都惯咗噶啦，冇人行嘅时候咧，佢就唔喐。你行到埋去咧，佢就有一个感应器咧吓，咁你咪喐咯吓。咁我嗰时觉得系呢个主意几好，我未听过有啲咁嘅嘢吓。而家我哋就觉得呢啲人工智能好低 B 嘅啫吓。咁嗰时觉得好新鲜。咁有一晚咯，嗰啲当地嘅大学生咧就带我哋去，即系好似兰桂坊嘅地方，咪去蒲夜市啦，点平民夜总会嘅。咁咧就系食下嘢啊，咁样去玩下啦，同埋睇下当地嘅民情啦。咁咧喺一个好似大好高级嘅大排档嗰度咧，就买咗盒饭喺度。面啊，咁上下喺度食啦，系咪？咁佢话记得食埋个盒喎，咁啊，食埋个盒喎，啊，话咁得咁样，个盒咧系用芋头做嘅，吓食得嘅，与你食嘅，就好似咩咧？好似我哋而家中式嗰啲，你有冇食过啲炸鸟巢咧？咁上下啦吓，薄脆咁样样，但系又几稳阵嘅，唔会流水，唔会散咗嘅，咁啊。咁我食埋佢啦，又唔系有几多味，都冇乜味嘅，都食得下嘅咁样。咁我嗰阵时就谂啦，吓翻嚟香港快啲去提倡推广呢一啲啦，食埋呢个咩啦？咪好似其实我哋以前食雪糕咪有一个桶嘅，一个桶咪食得嘅，嗱咁咪得咯咁吓。好啦，咁啊翻到嚟香港咧，喺我喺大学嗰度咧，就系有份负责搞嗰啲监察大学里边嘅即系环保啊，即系安全啊、健康啊嗰啲小组啦吓。咁我就提咗，我哋快啲升降机同埋个我啲嗰啲扶手电梯快啲装呢啲咁嘅嘢啦，咁样佢哋话好贵噶，唔得啊咁样之类。咁啊，结果咧搞咗十几年之后咧，就下一次要更新嗰啲器材嘅时候咧，就换咗啦。但系到今日咧吓，祥哥讲咗十几年啦，都仲未有一啲食得嘅饭盒出现喎。咁啊，啲人好大反对啦吓，有啲人就话咁你又要搵到个胶袋去包佢嘅啫，即系啲人会觉得唔卫生咯。有一啲就话边度好食啊，嗰啲吓唔得嘅，唔得嘅。咁啊，到而家咧都未得。 咁啊，头先我听到阿祥哥你咁讲咧，我第一个都反对，即系我见到嗰啲人数钱又系嗰只手，然后跟住咧就系装嘢又系嗰只手，咁如果你话佢仲去乜嘢咧，然后都系嗰个盒饭盒，我仲要食埋嗰个饭盒，我死都唔会噶啦。除非你能够解决得到呢个部分，知道系点样制造出嚟，咁我觉得 O K 啦。除非你话系可能系人工做，即系我意思话系机械做吓，喺嗰个成个饭盒嘅生产过程里面，最后嗰个步骤咧就由机械咧就将呢个饭盒系压咗，将啲饭压落去，送压落去。咁我可能就会考虑啦。同埋我想话俾你听，你上一次咧其实有同我讲过啦，就系话有关你头先嗰个电梯嗰、那个，跟住你咪补充咗。 咗嘅，你就话啊，其实而家咧反而嘅，你后来你先知道咧，系慢慢行紧嘅电梯咧，先至系最悭电。不过最近原来喺香港咧，已经唔系第一次见到。最近我喺我唔记得系边一个嘅商场定系点样啦，佢咧就系慢慢行。嗰时我谂哇，咁鬼慢嘅，点解会？佢一行埋佢就咁开始。 我都见过香港， 喺香港即系多越多咗啲地方已经系用紧一个，即系佢会慢慢行，而唔系停定喺度。你行埋佢，佢先启动。你咪讲嘅，佢慢慢起，慢慢一路行住咧，反而仲悭电过佢一你行到去，佢先开始启动嗰啲嘅电梯噶嘛。 系呢啲咪进步咯？不过进步得慢啫嘛，我哋系慢人哋三拍啫嘛。 系咁啊，今日我哋请嚟呢位嘉宾啦，即系阿长哥。你今日咧请嚟呢位嘉宾啊，你未逢星期一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一齐做下节目，讲下环保啦。咁你成日都谂下有啲咩？除咗你之外咧，有啲人加入啲新嘅思维落嚟，甚至乎有啲新嘅见闻咧，可以带俾我哋听众。咁啊，一路你就话喺嗰个即系巴黎嘅即系个气候高峰会里边咧，你真系忍唔住。虽然我哋上个礼拜讲完之后，我觉得人咧好得意嘅，嘣一声大家讨论，嘣一声就收晒。 系啊， 咁系我觉得唯一得你一个咧系愿意再继续讨论呢件事嘅人。咁喺呢个时间咧，你介绍下你嘅 friend 啦，好嘛？ 就系我嘅老拍档阿黎广德啦吓。 好啦， 早晨啊，黎广德。 咁我一语捉住你啦，因为我哋隔咗咁远咧，透过传媒嘅报道都好难知道，喂，究竟呢一次系成功定系失败咧？过往几次都话失败冇料到吓，咁啊，今次系咪好啲咧？我哋嘅期望有冇落空咧？ 咁啊，不如咁啊，先介绍咗黎广德先。咁啊，黎广德除咗你个 friend、你个老友记之外咧，咁佢本身咧都系有个组织嘅。呢一个佢系一个社企嚟嘅，就叫低碳亚洲吓。咁啊，我一阵间请阿黎广德都介绍下啦。其实做啲咩，我就对呢个嘅即系机构咧，我好希望能够带到啲听众知多啲。日后咧，如果你个机构，我都想揾阿黎广德做下啲低碳研究，佢哋可能都系包揽嘅。其实我识阿黎广德有冇二十年啊？可能有啦，老友 差唔多啦，可能。 真系啊！但我就好耐冇见佢啊。咁啊，阿长哥，你识阿黎广德嘅年代喺几时啊？ 早过你啊，应该 一定早。 以前我哋一齐喺长春社， 几多年前？ 1980几年咯， 系咯，八十年代初啦， 30几年。你啊，咁啊，其实当时你哋一齐喺长春社做啲咩噶？介绍下先，等我哋认识下黎广德。 长春社咧，本来就系香港第一个绿色组织啦，喺1968年成立嘅。 1968 咯， 吓1968 系啦， 唔系我哋成立噶， 系 冇咁老。 我哋加入嘅时候咧，已经系1980几年啦，系第二代、第三代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组织好细啦，咁啊，啱啱开始咧，亦都有其他嘅香港嘅其他嘅环保团体出现啦，譬如地球之友啊。 原来地球之友仲喺你哋后边。 系啊，1984年。85年，所以 嗰啲做咩嘅環保啊？喺當年你講緊加入長春社嘅年代係， 長春社當時其實都算好前衛嘅，因為當時長春社最初成立嗰陣時咧，第一年咧個名咧就唔係叫長春社嘅，叫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嘅。咁所以你顧名思義，你知道啦，香港即係主要係講緊保護大自然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好快咧，長春社咧其實就唔止係自然保育噶啦。咁啊，即係自然保育當然係個主題啦，係咪？但係隨之亦都係做埋一啲嘅文化。古蹟嘅保育，其實我啱琴日咧先至去到一個我哋長春社咧有個文化古蹟嘅資源中心啊，亦都啱成立咗十週年已經 係 啦， okay。 因為長春社咧就即係其實好重視大自然嘅保育，亦都做重視翻我哋文化遺產嘅保育啦，咁所以而家雙管齊下噶啦。 係，不過我就喺度諗咧，其實要做一個嘅即係環保或者保育嘅團體喺香港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即係一個好長期嘅戰鬥嚇點解我咁講咧？而家我成日都同阿長哥傾偈，我就話其實好耐我都冇真係好見到啲我哋比較舊式嘅時候，我自己入行做記者嘅時候啦，長春社啦同埋地球之友咧，都係我哋最兩大喺香港最大嘅兩個環保組織嘅。但係咧係咪係同我哋嗰個生活係有關咧？其實佢哋近年我自己覺得嚇係低調咗好多，我嘅印象當中真係同以前唔同咗。你問我喺香港有咩環保嘅團體，我係會特別會記得咧，咁可能系绿令行动我会记得啦，长春社啦，地球之友，但系都同当年好唔同啊，我自己觉得系咪咧？ 唔系你讲得啱啊，就算而家我都系长春社嘅理事啊，但系我都觉得咧，即系呢啲大组织系老化紧嘅，咁啊，我谂阿长哥好清楚，所以佢自己都搞好多新嘅组织，咁其实组织同人一样啫嘛，都系要啲新嘅活力啊，有啲新嘅组织，啲新嘅思维啊咁样吓，因为即系 不断去更新， 呢个都重要嘅， 系结合住个时代转。 便。咁啊，當然啦，今日阿祥哥啊，你揾阿黎廣德嚟啦，我哋認識咗，哇！呢、這個人原來搞咗幾十年環保噶咯喎。咁佢都喺呢一個嘅巴黎嘅氣候高峰會裏面咧，你喺嗰個當地咧係逗留咗11日，其實差唔多我成個會期都喺度 嘅 喎。 就冇因為成個會期成個會期兩個星期嘅咁、就因為我哋香港民間嘅代表團咧，總共有13個成員嘅，咁有兩位成員就留到最後嘅咁、我自己就早兩日走咗啦。咁回應翻祥哥問嘅問題啦，究竟即係大家點睇呢個巴黎嘅氣候協議咧嚇？其實即係當然我自己，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認為呢個係個歷史性嘅協議啦。但係呢個歷史性協議咧，就絕不表示呢個係完美協議。其實剛剛相反，佢個歷史性嘅重要性咧，就因為其實佢係不完美嘅，所以咧係一個起點嚟嘅。如果用8個字嚟形容咧，就係話呢個協議咧就係目標清晰、細節欠奉。 目標清晰、細節 好啊。 咁嗱，我先講個目標先啦，不如好唔好啊？我谂祥哥你都会介绍过俾好多人听，就系话咧，即系科学家就认为咧，我哋嘅全球暖化咧一定要控制喺2度以下啦，过去一路都系咁样讲嘅吓。咁但系呢个说法咧，即系当然对于某一啲嘅国家嚟讲咧。其實就算2度一啲都唔安全嘅，譬如啲島國嚇，2度咧同3度一樣啦，因為成個島浸咗啦，咁一對嚟講咩意義咧？咁所以過去一路以嚟咧，其實咧就一啲嘅島國啊，或者啲低洼嘅國家，譬如好似孟加拉啊咁嗰啲啦嚇，佢哋一路爭取咧就話，喂，你唔可以咧。淨係將呢、這個將2度作為一個目標，否則咧，即係佢哋有即係滅國之災啦、所以咧就要求咧，就將1.5度咧就定為一個目標。嗱，咁今次我去到喺巴黎咧，其實我參加咗其中，即係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會議啦，其中一場咧就係都好感人嘅，因為咧就有一個馬賽爾群島一個女詩人咧。咁佢就上台咧念一首詩、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 YouTube 睇翻嘅，因為佢舊年喺聯合國嘅大會都做咗同樣嘅，即係亦都念一首詩，因為寫一首詩咧就俾佢一個7個月大嘅 BB 女、就話俾佢聽咧，而家咧好多人話俾你聽，呢、這個海洋咧就嚟吞噬曬佢嘅家園啦，咁樣嚇。咁當然有好多人咧，佢哋無論點樣叫咧都唔會理嘅嚇、但係咧佢哋決心咧就喺地下畫一條紅線嚇、就係要令到呢個海洋咧。可以停咗，可以仲將來咧，你嘅屋企咧仲會喺度嘅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大會咧好多人好受感動嘅嚇。嗱，佢其實咧，我認為咧係其中一位咧，即係今次大會嘅英雄。因為點解咧？今次大會最後嗰個協議咧有好清晰嘅目標，就係、唔單止咧要求咧係即係全球暖化咧限制喺2度，更加要致力咧係將佢限制喺1.5度以下。 係啊。 因為嗱一寫咗落去咧，呢、這個目標嘅話咧，其實咧係可以話係引起一個翻天覆地嘅變化、因為如果我哋認真要係做到呢個目標咧，就表示咧有兩個好重要嘅信息。第一就係話，我哋到2050年嘅時候咧，基本上咧係要做到一個零碳嘅經濟。換句話講，大家喺街上面見到嘅所有嘅60萬嘅車啦。全部都唔見咗㗎啦，除咗話係有3000輛嘅電動車之外，咁咧，我哋而家嘅仲用緊係咩天然氣啊，即係煤電啊呢啲，全部咧都已經唔可以再用㗎啦嚇。咁、而且另外信息就係話，唔單止2050年要變成零碳經濟，而且呢個行動要即刻開始先得， 先可以到能夠達到2050年。 因為你一遲咗嘅話咧，其實我哋排出去嗰啲二氧化碳咧，會留喺大氣層好耐㗎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冇用嘅。所以呢個咁樣嘅目標清晰咧，係對於特別係195個國家都一齊簽署做咗個承諾咧，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重大嘅改變嚟嘅。 應翻嚟咧，當然即係會繼續討論有關呢個零碳經濟啦，同埋有關呢一個點樣去即時行動。頭先我都係又真又係講笑咁講啦嚇。上個禮拜我哋興合合啦，睇到佢嗰個高峰會，大家哇攞咗個錘仔卜落去，就覺得哇我哋好似好一顆心，然後跟住去做啦。但你睇到呢一個嘅禮拜裏邊咧，呢一啲聲音咪煙飛煙飛雲散噶啦，乜都冇，我聽唔到外邊啊，仲有啲咩報章嘅報導啊，有啲咩人做緊啲乜嘢嘢啊咁，我覺得 最想知道的就是，好啊，你而家博咗嘴啦，讲咗啦，又话要点样2050，又跟住又即刻行动咁。其实而家有咩人做紧啲乜嘢嘅咧？嗬，我哋一阵一定要追住嚟讲得啦。你喺现场，好似我哋直击报道，即系同埋，我相信你哋即系作为一个环保嘅团体，应该会系更加明白，同埋会跟进，令俾我哋啲市民更加清晰，其实世界上发生紧啲咩事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首先一路同阿黎讲得啦，就系嚟自呢个嘅社企组织叫低碳亚洲。咁啊，当然啦，应该有机会一定要介绍下咩叫低碳亚洲，系做啲咩嘅咧？不如计数我知道系啊。咁啊，黎讲得咧就系佢哋嘅行政总裁啦。咁啊，头先我听到啊，长哥一路都好关心住，究竟我哋讲紧个巴黎气候高峰会之后，其实跟住系会点嘅咧？里边嘅详细内容系点嘅咧？我哋上个礼拜咧都有讨论过啊。咁啊，长哥都有讲到，我哋都提及到啦，即系讲下2度同埋1.5度嗰种分别系乜嘢？但我就冇听到头先啊，嚟讲得你带出个信息咧，就系2050年咧，其实要达至一个叫零碳经济，同埋咧，如果你而家要达至2050年嘅零碳经济嘅话咧，你而家要开始做啦咁。先解释乜嘢叫零碳经济啊？ 好啊，因为而家即系最主要嘅碳排放咧，当然就系由石化燃料嗰度嚟嘅，所以如果你话零碳经济咧，换句话讲咧，我哋所有嗰啲嘅化石燃料吓，即系你烧柴油啊、汽油啊、燃煤啊、天然气呢啲咧，即系全部都唔可以再用噶啦。我哋咧即系换句话讲，由今时今日开始咧，马上咧就要系全部开始改用咧，就系呢个可再生嘅能源啊，无论你系太阳能啊、风电啊、水电啊等等咁样。咁我举个例子咧，我喺巴黎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即系同一个冰岛嘅总统啊，佢嚟做个演讲吓，咁佢系一个好，即系冰岛系个活生生嘅例子，因为十几年前咧，冰岛其实100%咧都系靠晒呢啲嘅化石燃料噶，咁。但系咧，過去十幾年咧，佢做咗好大嘅轉變。今時今日咧，已經100%用可再生能源。 哇！ 係用咩一種嘅可再生能源咧？ 佢用兩種啊，主要就係1/4咧，佢咧就係靠呢個地熱。 地熱 1/3咧就靠水電。 佢哋冇乜太陽， 冇乜太陽。 咁明白嘅，因為冰島係一個火山島啦，咁所以開發地熱能咧都係好合適嘅。 係，但係佢開發地熱能咧就唔係話犧牲咗發展，即係花好多代價，唔係咁嘅。即係佢嘅經驗咧就係話，佢因為開發地熱咧，佢當然就係做咗唔少嘅科研啦，亦都做到前衞啦，有啲好先進嘅地熱廠咁樣啦。咁佢做咗地熱廠之後咧，因為佢嗰啲能源咧係平咗好多，所以咧就有啲國家咧，即係有一方面有啲投資，就譬如有啲電解廠、電解鋁廠啊，即係你要做鋁嘅時候咧，啲波石啊，即係啲鋁礦提煉做鋁咧，需要好多能源。咁佢過去幾年咧，其實好世界各地咧，其實呢啲電解鋁廠咧，即係因為嗰、那個即係鋁嘅需求都下降咗啦嚇，咁咧。但系就好多地方都取消咗啦，但系咧冰岛咧就冇嘅吓，仲有啲新嘅投资嘅，此其一。另外咧，佢甚至咧就开发咗一啲因为用啲地热咧，就用一啲嘅温室做有机耕种。咁就吸引咗好多游客去睇嘅，佢话咧，嗰个总统都讲得几好笑嘅，佢话佢哋而家咧，嗰啲游客咧就俾钱入去睇个地热厂，又俾钱咧入去睇佢啲温室嘅有机耕种，当然亦都俾钱咧就走去，你知道冰岛嗰、那个即系好多啲。即系火山又可以有泳池啊，有啲嘅即系温泉啊，嗰啲咁嘅嘢啦吓。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制造咗一个新嘅经济，对佢嚟讲系创造好多新嘅就业的。 好似新嘅一个旅游业咁样啊，但系佢睇嘅旅游就系佢哋头先你讲嘅，就喺、是、个能源上面点样去使用咁。 系啦，咁连即系我哋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咧都去过冰岛取经噶。咁、然后咧就邀请即系冰岛咧就同即系中国合作吓，譬如喺四川啊等等好多地方咧都开发地热，因为原来咧即系。我都系听佢讲先知道嘅啫。佢话咧，即系 MIT 有啲科学家计算过嘅啫吓。 麻省理工 吓，就如果只需要咧，就用即系0.01% 嘅即系地球里边嘅热能咧、就已经可以够即系全人类咧，就用10000年噶啦嗰啲能源。 但系其实我想话咧，我就系完全冇听过地热噶，即系我哋讲可再生嘅能源咧，譬如你话风力发电听过啦，太阳能嘅发电经常都听啦，咁但系地热。即係作為一個能源咧，其實係咪普遍國家都有一種咁嘅知識去 採用呢種地熱嘅咧？ 嗱，地熱其實大家度度都有嘅、問題咧就係話嗰個開發嘅難度幾大啫嚇。譬如好似冰島，因為佢比較近有火山啦、所以換句話講咧，地熱嘅比較上近嗰個表層啦。嚟簡單啲嚟講，地熱嘅原理好容易啫嘛，就你就係話咧，你即係你啲地底熱啲噶嘛，係咪？你將啲地底熱能帶翻上嚟嘅話咧，最簡單咧，你係泵啲水落去嚇，泵啲凍水落去，咁由啲暖水或者甚至蒸氣走翻上嚟，咁、你咪可以用嚟發電啊，即係取暖啊等等咯，係咪？咁當然啦，有啲地方嘅地殼好深嘅，咁你就要泵到好，即係要挖到好深，咁嗰個成本就會貴啦。咁但係其實成本呢啲嘢一路都 存在啦。 越做嘅話咧，就越係下降 啦。 係啦， 不過依家翻嚟咧，即係喺呢個八點半新聞同埋天氣之後啦。咁啊，當然頭先你講到有關呢個冰島嗰個情況啦，冰島好細啊，要做咧可能係好容易就起步。我即刻諗火山，日本大把咯，咁但係冇聽過佢嘅發展地熱嘅喎。 原来生活好快乐。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兆祥、黄亦彤。 好啦，今日我哋嘅直播室入边咧有低碳亚洲嘅行政总裁就黎国德上到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头先咧黎博士，我听佢讲咗好多咧关于呢个地热能啊，咁啊冰岛就有一个例子啦，连我哋嘅国家主席啊习近平就大咧都要取下经咁。咁啊冰岛咧就头先听到咧就好似好成功咁，但系头先阿刘婉芬你都讲得好 细啫嘛， 系咯，咁啊日本你话火山咁冇咩大把啦吓，咁但系又好似真系唔见佢哋开发一啲地热能， 甚至乎有人讲过就系唔知几多年之后冇冰岛啦。已经系，即系都有咁嘅讲法。咁所以我觉得好有趣嘅，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咧，佢哋究竟我哋要点样先能够令到个地球啊系能够维持落去咧？咁好多人都对冰岛，佢可能尤其是我哋可能喺香港呢个地方咧，有啲人去嗰个旅游嘅啫，冇人去睇佢嗰个咩叫地能嘅。但系我觉得透过你嘅眼睛或者你嘅耳朵咧，或者介绍我哋俾啲香港人知道多啲，好似有多喺外边嘅世界睇得阔啲先得。 冇錯，你講得好啱，就係、因為我哋今次點解咁多十幾個代表去咧？我哋就用一個即係觀察員嘅身份啦，去呢個聯合國呢個大會啦。其實呢個大會總共咧有成35,000個代表左右，其中咧8,000個咧就係、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觀察員啊，即係從民間或者商界咁樣。咁嗰個重要性咧，就唔單止話係促使嗰啲政府嘅代表去談一個即係更加有力嘅協議，而係話咧，喺個會場外或者會場內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就大家咧即係展示一啲新嘅意念，有啲創新嘅方法，點樣減碳啊？譬如冰島係一個例子啦、其實亦都有好多即係其他嘅甚至企業咧，都擺出嚟好多新嘅方法去做咁樣。我諗喺協議裏邊咧，即係最受人忽略嘅一點係點係就係咩咧？就係、大家以為咧呢個係195個國家政府簽訂嘅、好啦。佢簽完之後，咁啊拜拜，咁啊你搞掂啦，咁我唔使做嘢啦咁樣。呢個咧係完全一個最大嘅誤解嚟嘅，因為咧喺個協議裏面咧，其實包含一個即係仲有一個裏面嘅承諾。咁、那個承諾咧叫做利馬至巴黎嘅行動議程啊，即係講得好似好長咁啊。咁呢個所謂行動議程咧，其實就包含咗咧7,000個城市，5,000家企業，同埋咧。是代表2.5万亿美元的投资者。他们有个承诺呢就是马上开始呢是做一些的即是零碳经济的行动咁样。当然好可惜啦，在这个巴黎会议里面呢其实有成450个国家的市长有出席的。但就并不包括香港的市长啦、虽然有些人说香港我们只有特首有没有市长的。当然黄锦瑟局长又在这里啦，但我觉得他又没有即是在个7,000个城市的承诺里面。但是香港即是作为一个这么即是先进的城市，即是其实我如果你严格啲来讲啦，我们是全球的人均的产值是排第十的、即是第十个最全球即是第十个最富庶的城市来的、如果你按这个购买力评价来计算啦、但是我们又没有做任何的承诺，但是好多譬如伦敦啊、纽约啊或者雪梨啊、这些这样的城市呢，在去年咧已經簽署咗一個咧所謂叫做低碳城令，我講應該叫碳中和城市聯盟、Carbon Neutral Cities Alliance 呢、個碳中和城市聯盟咧，佢哋咧就定咗個目標啦，就係80/50， 所以80乘50咧，就係到到2050年嘅時候咧，佢哋嘅減碳係要起碼減到80%嘅。嚇、咁香港咧好有理由係其中一個噶嘛。咁、我哋成日都話咁誒，即係同倫敦、巴黎、倫敦、紐約啊嗰啲去比較。咁、但係點解呢啲地方咧，我哋竟然咧就完全冇一個清晰嘅指標嘅？即係你如果你聽黃錦星講啦，佢淨係話俾你聽，2020年咧就減碳強度50%-60%。嗱、講碳強度嘅咋，因為碳強度咧其實有係揾笨，係俾啲落後國家嘅去用嘅啫。即係如果係一啲嘅發達嘅城市咧，應該用個碳排放嘅總量嘅，因為碳強度係適應一啲譬如落後啲嘅地方，因為佢哋仲要扶貧啊等等咧，所以咧就隨住呢個經濟增長咧，你可以俾佢增加多啲嘅碳排放。咁但係香港已經唔係呢一種嘅城市啊嘛。 不過嚟講得，我想講，一路聽嘅時候，我相信我哋啲聽眾咧開始去咗一個雲霧嗰度 喎。 去到邊度？唔係，因為我覺得呢啲好 technical 啊，呢啲字眼咧係好技術性，可能一般人咧佢哋未必一定能夠明白。頭先你唔知啲碳中和叉叉唔知乜嘢嗰個 碳強度啊。 跟住開始就講碳強度，咁、我咁樣問啦，即係我可能我係一個好低層次咁樣，即係去問呢啲問題，可能好傻瓜。即係我覺得我哋成日都講碳，係咪就係講我哋嘅能源啊？會令到我哋產生係幾多嘅污染物？呢個係乜嘢？呢、這個究竟 係咪二氧化碳咧？ 係咪就係講緊呢樣嘢？ 嗱、嚴格嚟講咧，就有六種嘅温室氣體咧。都係影響到我哋成而家全球暖化啦，即係二氧化碳其中一樣。 Okay, 譬如話好似啲甲烷都係㗎，甲烷其實仲厲害添嚇，即係嚴重幾十倍添嚇。即係甲烷就係譬如啲沼氣啊，即係好似 啲牛放屁咁樣， 牛放屁或者堆填區啊，即係呢啲植物廢物腐爛出嚟嗰啲沼氣啊等等嗰啲都係嘅。不過咧，為咗簡單起見咧，我哋就將所有呢六種温室氣體咧，將佢測量嘅時候咧，就將佢化翻做一個叫做二氧化碳嘅。當量即係相對於二氧化碳嚟計算，即係咁解嘅啫。咁阿劉遠輝，你剛才問咧，究竟係咪淨係講能源咧？又唔係淨係講能源，能源係主要嘅嚇，即係石化燃料係一個主要嘅排放。另外啲譬如話，你好似係一啲嘅森林譬如你燒咗好多樹林咁樣嚇，即係本來咧喺啲樹林裏邊，甚至喺啲地下層裏邊咧，就係儲存咗好多碳嘅二氧化碳量嘅。咁你即係燒咗佢，咁即係釋放咗大氣層啫嘛。咁嗰啲咧都係一個大嘅問題嚟嘅。或者你剛才講牛啦嚇，即係畜牧業都係㗎，畜牧業都相當大㗎。或者係航空公司啊，今次航空公司咧，其實都受到好大壓力㗎，即係航運業咧，佢哋用好多呢啲能源㗎嘛，係嘛？咁佢哋咧都係一個碳，即係佔咗全球嘅碳排放總量差唔多4%-5% 嘅。 係，咁頭先你講就係話，即係咁多個嘅國家，大家喺呢個地方，大家簽咗協議啦。嗱，你又做啲，我又做啲啦。如果譬如話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可能佢講嘅就係、是，甚至乎係要扶貧嘅地方，佢講就係講緊係將個碳強度。碳強度是要減低，咁佢哋點樣減低個碳？我哋慢慢由淺入深啊，佢點樣減低個碳強度？如果一個發展中嘅國家或者仲要被人扶貧嘅國家，佢會點樣做啊？喺呢個部分， 我最好嘅發展中國家，我哋講中國啦，係咪？即係嚇，即係中國咧，其實今次咧係喺個協議裏邊起咗相當大嘅作用啊，因為中國加埋美國咧兩個夾埋咧都已經佔咗全球排放嘅4%嘅啦，已經係所以佢哋唔做嘢咧，就其實就咩都做唔到噶。咁中國咧就应承咗一样，就系话咧去到2030年嘅时候咧，佢哋嘅碳排放咧系要见顶嘅。 佢哋嘅碳排放系要见顶。 系啦，换句话讲，而家即系仲会增加啊！头先讲啦，因为要扶贫等等咁样啦吓，即系唔可以马上即刻减得咁犀利。咁吓咁，但系要去到二零三零见啦。但系其实而家好多即系评估咧都认为可能会提早添，可能到2025年有机会见顶。即系见顶之后咧，2025或者2030咧开始下降噶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即系中国即系做咗好即系一大扎嘢嘅。譬如话举个例子虽然有人批评咧，呢个未必系最有效嘅方法啦吓，但系咧，中国而家开始喺七个城市、省市里边咧，就做咗一啲嘅碳交易啊，去做啲碳交易，即系话，譬如深圳都有噶。如果你去深圳咧，佢会限制一啲商场大嘅商场啊，咁样吓，即系佢哋每年咧就俾一个配额佢吓，你每年咧就开始要减啦，嗰个碳排放咁等等。咁呢啲咧都系陆续咧就会做紧，而且中国就话到2017年、2018年度咧就会系做一个全国性嘅即系碳交易市场，即系换句话讲，全国嘅大嘅企业咧、大嘅城市咧，全部都要加入一齐，你要有个减碳嘅行动咁样。咁但系偏偏咧喺一国两制嘅安排底下咧， 呢、這個安排又似乎唔包括香港嘅喎，咁、 嗯 啊、就香港咧就其實就可以自己定一啲更加即係前衞嘅指標、 嗯。我再問多你一樣嘢，頭先你講喺個商場七個試點啦，喺啲商場裏邊咧，你要參加呢個減碳嘅行動啦。佢哋點樣做個減碳行動？例如係點樣做法啦？ 哦、啊，好多嘅。你如果你從商場角度嚟講嗱，能源效益啊。嗯譬如好似呢隻大廈咁樣，如果你係裝，即係我哋用我哋嘅能源好多係，譬如用燈啦、啊、你可以將換做 LED 啊咁、樣啦， 慳電啲， 係啦慳電啦、哦。如果你冷氣嘅話咧，即係當然你個冷氣系統可以用、用水冷式啊，更加有效啊。 即係呢啲係好容易實踐到嘅。 建築上面譬如你用雙層玻璃咁樣嚇，亦都可以減低好多嘅即係熱能嘅流失啊等等。即係好多呢啲咧，其實就係、通過好多時咧要通過法例去推動嘅、因為我哋大家明。你冇一個公平嘅環境咧，就大家都唔做，或者大家都唔想做， 冇錯， 即係等於你記唔記得？即係我諗長哥你記得啦，即係當時搞呢個膠袋税嘅時候咧，初開始嗰時候未人立例噶嘛，咪兩大超級市場咧，你推我推你嘅嚇、你做先，咁如果我做先咧，我就好似好蝕底係咪？我要膠袋收費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做先咧，咁我咪好著數。 所以到最後就 大家都唔 政府做， 一定要政府立例先可以做。而家問題咧就係如果政府唔其實商界一路。都咁講嘅，就我哋去到點解頭先我話有5000家大企業咧，其實佢哋都簽咗個聯署咧，佢哋都同意係2050咧係做一個零碳經濟嘅。 2050 係啦，但係咧佢就話大家都叫啊政府咧一定要定一啲公平嘅規則，咁等我哋可以行先先得。 係，咁如果你頭先一路咁講嘅話，我再追落去。咁即係话如果我要去到2050年嘅零碳经济嘅话呢佢哋嗱而家一路佢哋开始又实施一啲嘅减碳嘅部分啦去到零碳嘅时候唔係话佢唔用嘢只不过佢唔会再增加嗰个负荷係咪咁嘅意思零碳经济。 唔係喎 ,2050 年呢 是另一个环境嚟嘅。 2050年如果零碳呢就是说我哋而家所有嘅化石燃料都唔可以再用㗎。再讲得简单啲呢就係话而家好多石油公司煤炭公司佢哋呢、已经知道有几多蕴藏量㗎啦嘛。四分之三发现到嘅蕴藏量都唔可以拎出嚟一定要埋返继续埋喺地下。所以呢其实第一件事应该又受影响呢所有石油公司煤炭公司全部都跌价先啦。因为佢哋资产根本用唔到嘅其实。得个讲字嘅啫， 好啊，嗱咁啊，送翻一首音乐一齐欣赏啦。呢一首咧系长哥一首好中意嘅圣诞歌啦。嗱，圣诞仲有几日咋吓，咁咧系一个好经典嘅录音咯，系长哥最中意嘅男高音，你听下。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the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sorrow 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or yonder breaks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All on your knees, oh, hear the angel voices, for night divine, oh, night when Christ was born, oh, night divine. 咁嘅英文系 O Holy Night， 唱呢一位哥哥咧系 Mario Lanza， 呢一个录音咧应该系70年前噶啦，我谂系经过最近嘅咩处理翻身啦吓，大家 修复， 系修复， 啊咁啊，应该翻嚟继续再倾。 原来生活好快乐。 剛才咧講到呢一啲嘅，譬如你話環保上嘅措施啦，你話之前推行嘅膠袋税又好，乜都好，好多時咧就因為缺乏一啲嘅法例就去監管啦，或者係即係幫手推動一下，咁好多時就啲商界門就都唔做住啦，或者就避得入避啦，即係都係怠慢一啲㗎。 同埋如果我唔做。我唔做冇问题啊，但如果佢唔做而我做，咁咪有问题啦。咁我咪 蚀底系嘛。咁所以都系个步伐都系好慢啊。简单啲讲，我哋行嘅步伐喺呢个环保嘅角度上，香港都系好慢咁。咁其实我都想问下今日即系黎广德喺度啦，咁同佢可以倾下偈。其实系咪我哋即系政府嘅政策上吓、都系步伐比较相对慢一啲咧？ 系的确系好慢噶吓、即系我哋嘅政策咧就我甚至可以话咧系倒退咗。吓、 啊，点解咁讲咧？ 因为咧，香港咧，大约系喺十年前咧，2006年左右啦、我相信系大约就加入咗一个联盟嘅，叫 C40 嘅城市联盟。 嗯嗯、 啊，当时好前卫噶 ，C40 意思即系 climate 啊，即系40个城市一齐咧就决定咧吓、即系为咗应对气候变化咧，就去做多啲嘢啦，咁样啊，即系做啲示范项目咁样。咁甚至咧就后来咧就香港都举办过一场即系 C40 即系嗰啲城市嗰啲、市长嘅高峰会喺香港自己举办。咁好啦，闭咗咧，举办完之后咧，跟住过去几年咧，就真系冇咗影喎。如果你去翻 C40 个网页嗰度咧，其实佢列咗好多，即系每个城市吓啲咩，即系最佳守则、即系最佳示范项目。香港冇咩摆到。咁我唔知点解我哋会倒退啊？因为刚才譬如我讲嗰、那个即系碳中和城市联盟啦，其实都喺 C40 嗰度演变出嚟嘅啫嘛。咁、香港系完全可以系加入嗰个联盟，定一啲即系前卫嘅即系减碳嘅措施噶、 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噶。我最近咧，即系我无论去日本啦、台湾啦，甚至乎系去 新加坡 啦、巴黎啦，即系去呢啲城市。咁我哋去买嘢噶嘛，有时都去。虽然阿祥哥喺度，我都系咁讲，我哋都会买嘢噶嘛。咁但系咧，我哋都会习惯咧，就系话唔用胶袋嘅。咁但系佢哋好得意噶。最初咧，我哋唔用胶袋嘅时候，佢会好奇怪，点解你唔用胶袋啊？咁我就喺度谂，即系头先嚟讲得，你讲就系话我哋其实好落后，但系某啲方面咧，我哋又人哋觉得我哋哇好犀利，你喺边度嚟嘅？佢就系嗰啲人就会问我，你喺边度嚟嘅？我喺香港嚟嘅、你喺香港冇用胶袋？我系我你，因为佢哋好多个胶袋，搭完之后又再搭一个。 日本尤其是 系，其实都其他地方都系噶。咁我哋会攞翻嗰件物品，我哋有带环保袋喺身噶嘛，我哋会俾翻佢嘅。咁我心谂系我哋冇做啊，但我哋唔系话完全冇嗰种意识噶，我觉得 系咪宣传唔够咧？ 我觉得香港人咧系有嗰种意识吓、但系咧就冇一个法例或者政策嘅环境令到我哋做多啲啊。呢个系好，我觉得好即系好遗憾的一件事啊。因为我亦都讲翻啲生活化啲嘅议题啊，譬如话。我喺2008年嗰时咧，我仲记得好清楚，我哋咧就写过一个建议书俾政府。其中一样嘢咧就要推动咧，就系公用单车嘅计划。点解公用单车咧？因为单车而家政府咧嘅态度咧就净我嚟作为休闲 休闲嘅啫，但系未得个踩下大步 就 踩下。 咁咧就唔系作为交通工具嘅。咁但系而家嘅趋势系讲作为交通工具啊嘛。咁当时咧我哋就话好啦，如果你作为交通工具咧，当然我哋有啲基建嘅设施你要配套啦。譬如好似而家港岛区整紧条海滨长廊嘅，咁海滨长廊梗系要加个单车径啦，系嘛？因为你如果你有单车径嘅话咧，你就算由即系柴湾踩到去坚尼地城啊，半个钟头已经搞掂噶啦，咁好快嘅啫，咁。好啦，同埋咧，公用單車係咩咧？當時就係相當先進嘅，因為巴黎最先嘅就係佢有好多單車，有好多單車站咁樣嚇，咁然後就泊曬喺度，跟住咧你就用一張八達通之類嘅卡，咁你可以攞咗咧。然后咧，佢就系头嗰半小时免费嘅，你攞咗个车踩到下个站咧，半小时之内都可以免费嘅，跟住咧就俾钱都唔系好贵嘅啫咁样。咁你咪好鼓励好多人咧，就即系将用单车嚟取代咗个做呢、这个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咯。但系 08年到到而家几年咧，即系影都冇， 深圳都做咗啦， 有好多城市都做紧添。 系啊，当时我08年提嗰时，其他地方冇做噶，深圳啊、咩台北啊，成个都冇做噶。咁但系而家个个都做晒，咁但系香港又唔做喎。你话你即系我都唔知点解，或者你话俾我知点解会政府咁慢咧咁样。 我想问下你哋啦，即系我最近成日都谂啦，即系香港人其实系对于嗰个爱惜公共嘅物品咧，其实嗰種意識係好得意嘅嚇，即係我即係我覺得台灣做到咧，係因為佢哋好有嗰種公民意識㗎，真係好嗰樣嘢，佢會好鏡石啦，佢會好識得遵守個規則啦。喺香港咧，我見到好多時候咧，佢哋對於公物呢樣嘢咧，唔係好珍惜嘅。當然你話可以教育嘅，不過我好想能夠好似阿黎廣德你所講，我都好希望能夠做得到。但係你覺得人方面係咪能夠真係做得到咧？ 我對香港人是絕對有信心的呢方面、是一個環境的問題嘅啫，即係你提供一個政策環境，當然你都有啲法例啊等等嘅措施配套啦、我就完全唔覺得香港人嘅意識上面落後，或者即係公德上面落後嘅、因為好多嘢咧，即係如果你有咗嗰、那個我知道咧，即係大家通常係講到環境嘅問題，特別係咧，如果你而家同政府官員講，或者見黃錦星啦、即係佢大部分場合咧，即係如果演講嘅時候咧，都係話叫你唔好做大嘥鬼啊，諸如此類咁樣。嗱，呢個當然係冇錯，但係咧佢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嘢。其實今次我哋國際談判咧都用呢個原則嘅。嗱，我又要講少少，我唔係拋書包啊，不過即係呢個原則好重要啊，喺協議裏面都有啊，所以我提一提，就係呢個共同但有差別嘅原則。 咩意思 咧？咩意思咧？因為減碳咧，譬如從國家嚟講咧，每個國家都有責任減碳，呢個當然大家明白啦，係咪？但係有差別㗎，係咪？譬如啲發達國家。佢哋歷史上碳排放量最多，咁佢梗係減碳嘅 多啲啦， 多啲啦嘛，呢個好大家好容易明白啊嘛，係咪？同埋能力高啲啊嘛，咁亦都要多啲啦。好啦，你放喺香港人同埋政府身上或者商界身上咧，同樣道理，每個人我哋都有責任減啊，譬如用少啲膠袋等等咁樣。但係咧，點解要有差別咧？點解政府要負大好多責任咧？或者商界都負大好多責任？因為佢哋有咁嘅能力啊嘛。嗱、譬如話我同你冇辦法要求即係電力公司開放電網，冇、辦法要求做公共單車，但政府有啊嘛。 好啊，嚟講啦，因為去到九點咧，先新聞先嚇。 原来生活好快乐。 首先我哋就讲一讲啦，究竟系即系我哋香港政府政策嗰啲步伐慢啦，定其实人类即系我哋香港人咧都系好慢嘅一班人咧，都未能够接受到，就算政策有嘅时候，人又唔能够跟住个步伐行咧咁。但系头先咧，即系黎廣德就讲啦，有一个嘅共同但有差异性质。嘅類似協議嘅問題啦， 即係聽到都想寫翻低，然後跟住逐隻字了解其實係咩嚟 嘅。同嘢有差異咁，頭先即係廣告，因為要去廣告嘅時間唔係好夠，可以再補充一下咩嘢係共同嘢有差異啊？ 我就用翻我哋即係個人啦，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公民啦，即係同政府同商界嘅關係啦，係咪？我諗大家都唔會反對啦，就係如果你話要減碳要令我哋環境好啲。咁啊，梗係個個人都有責任㗎，係咪？咁政府亦都有責任，商界有責任。咁但係嗰個責任係咪同等呢？係嘛？冇可能會同等㗎嘛。因為越有權力嘅人，越係掌握資源多嘅人，佢哋嘅責任當然係要大啲啦。我舉個例子啦，即係我今次咧，我其實我去巴黎都學咗個新嘅名詞嘅，又係。就係咧呢個名詞容易啲明白嘅，就係叫能源嘅民主啊。點解能源同民主有關係咧？你覺得好似好奇怪。因為其實大部分嘅國家或者城市都係啦。而家目前嘅電力咧，就一般咧就係一兩間電力公司。即係控制曬嘅，咁、一啲都唔民主㗎，即係從上而下㗎嘛，你唔用佢唔得㗎嘛，係咪？好啦，咁呢個能源民主呢，其實同減碳亦都好有關係嘅，因為而家嘅技術嚟講呢，分散係發電，利用呢個可再生能源風力啊，或者太陽能啊咁樣呢，係一個好重要嘅方向。譬如話德國呢就走得好前衛嘅，佢嗰個做法呢而家50個國家係仿效，包括中國嘅。係乜嘢呢？就係、用一種呢叫做即係競價上網即嘅方式。德國係點呢？佢呢就將個電網開放，除咗電力公司之外呢，所有人呢你都可以發電俾個電力公司。如果你係用太陽能風電嗰啲呢， 我优先要用你啲电，即系法例规定啊，啊，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德国嘅农夫，比如刘永芬你嘅农夫，你有得农田，你而家唔想我嚟净系耕田啊，你系整一啲太阳能板，好啦，你整太阳板，跟住咧你 储咗啲能源， 啊，储咗能源，你然后咧就你只要发一个通知函，话俾电力公司，我而家开始发电，电力公司三个月之内。就有法例的责任，一定要买你的电、 啊、 而且要高价收购你的电。 所以我真的不会做蚀本生意的、 哦。是啊，所以你哇所以现在就很多这些即是德国农夫呢就走了去发电。 就是不种东西 了。不是他继续种东西，因为那太阳能板不会影响种东西的。不是 我 想 要广泛使用就整个田都铺在太阳能板定是做电。 你可以这样揀的。但是呢就于是呢电力公司呢就很不得闲了。他说这个通知我要收购他的电，那个收购电他就收购咯。同埋佢收購嘅時候咧，咁係咪令到全個德國咧，而家成兩成咧都係呢啲咁嘅可再生能源啊？喺好幾年之內發展得好快啦。咁、亦都係民主化啊嘛，每個人咧都唔單止係用電者，亦都係供電者。咁你話呢啲香港可唔可以做到咧？香港其實一樣可以做到嘅，唔係咁講得咁困難。嗱，當然如果你喺村屋，譬如好似長江咁樣嗰啲啦，咁你完全可以做到啦。 係咯，係 咪你自己可以整個太陽能板啊嘛？係咯，啊，甚至唔止係用太陽能板，你可以用埋一啲即係沼氣發電啊，用啲啊即係廚餘啊等等。咁但係咧，就算喺大廈咧，香港就算好多人住喺高樓大廈，而家啲大廈咧，其實政府自己都做過一個計算嘅，呢個中央政策做咗一個研究。佢话如果用所有全港大厦嘅天台咧，我嚟发电咧，可以发到我哋一成嘅电啊！ 即系全部太阳能发电， 系、啊， 太阳一成嘅， 都系一成，一成绝对唔少啊！你知唔知香港环境局而家目标系咩？原来系1% 嘅啫， 所以一成已经系10%。 系咁你话点解唔做咧？但系而家做唔到啊，因为咧你发咗电咧，电力公司唔肯买你啲电嘅，系嘛？而家法例冇规定要去买， 都唔复杂嘅咧，其实吓，即系要将呢一个电回收落去佢嘅电网嗰度去做。 咁啊，咁多个50个国家都做到， 都做紧呢啲嘢， 有咩？是吧，即技术上面完全可以解决的。当然你要这样做呢，即德国那些电力公司都头痛的。于是呢他呢就要做一个智能电网，因为要收你的电呢就不止卖电给你，还要收电嘛、所以做个智能电网，他要投资等等，这个都是樽颈来的。 我见到在现在譬如好像中电那样，我就见到他其实在一个叫做戒毒岛那里其实都做着一个收电 的部分的，但是在一个很细量。 是很细量啦，因为他是用在一个岛那 里。 但我们现在说用在全个电网嘛。咁所以技術上係完全冇問題嘅，你問中電都冇問題。其實嗱，調翻轉中電，我相信都唔反對嘅。點解咧？因為中電咧，嗱，我哋今次喺巴黎咧見到嘅主要有兩家香港企業、一家係中電，一家係太古，啊，佢哋有參與，咁所以佢哋都算係即係比較前衞。而且中電咧，甚至咧就參加咗一個組織啊，係一個好知名嘅商界嘅國際組織啊，叫 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即係可持續發展嘅世界商會。 商業 咁佢嗰個佢哋咧呢個係好多大企業、國際大企業參加嘅，咁佢哋咧都係簽署咗一份一個聲明嘅、就係話咧佢哋都係同意咧爭取咧2050年咧就成為一個零碳經濟，所以中電咧如果你見到佢哋喺香港以外都好多投資嘅，好多投資咧係都係包括佢差唔多個個國家投資，佢哋都包括咧可再生能源啊、風電啊、水電咁樣，唯一冇做咧就係香港嘅啫嘛，咁大家要諗啦，點解香港冇做咧？ 咁啊，不過當然頭先我聽到啊，我覺得好有我自己好有興趣咧。即係如果你有一日啦，香港能夠咧，所有個天台上面咧都係能夠有太陽板、太陽能嘅板啊，去收集嗰啲嘅能源，跟住賣翻俾啲電力公司啦。即係如果能夠有一日見到呢個狀態咧，香港一定係已經行得，即係嗰個意識啊，已經係提高咗好多好多啦。咁啊，當然頭先你講啦，就係話嗱，而家講緊就係你有兩個部分啦，係去講就係要做到零碳嚇，即係你要零碳喺2050年嘅時候就要而家做啦。咁而家其實究竟我哋點知道佢哋有冇做啊？大家都喺度好慶幸合開咗個會啦，翻嚟跟住就冇咗影啦。咁但係我哋點知道佢做幾多？有冇人去睇住啊？ 哦，有呢、這個咧，其實協議裏邊有好詳細嘅篇幅咧，就係講點樣匯報啊，點樣去做一個核實啦嚇、啊。事實上咧喺談判裏邊呢個都係好大嘅議題嚟嘅。因為有啲西方國家咧要求咧更加嚴格嘅匯報機制，咁有啲發展中國咧又唔想咁嚴格啊等等。 等咁樣啦。 因為可以執下就走下位，大佬。 但係都係有好詳細嘅機制喺度，而且咧仲其實第一次嘅所謂 stock tick 咧，就2018年咧就會啦，就開始會大家 幫你計下數， 計數啊、匯報啊咁樣。 頭先我哋就講一講啦，究竟係即係我哋香港政府政策嗰啲步伐慢啦，定其實人類即係我哋香港人都係。好慢嘅一班人咧，都未能夠接受到，就算政策有嘅時候，人又唔能夠跟住個步伐行咧咁。但頭先咧，即係黎廣德就講啦，有一個嘅共同但有差異性質嘅類似協議嘅問題啦。 即係聽到都想寫翻低，然後跟住逐隻字了解，其實係咩嚟？ 同嘅有差異咁。頭先即係廣告，因為要去廣告，時間唔係好夠，咁啊可以再補充一下咩嘢係共同有差異啊？ 我就用翻我哋即係個人咧，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公民啦嚇，即係同政府同商界嘅關係啦，係咪？我諗大家都唔會反對啦，就係如果你話要減碳嚇，要令我哋環境好啲。咁啊，梗係個個人都有責任㗎，係咪？咁政府亦都有責任，商界有責任。咁但係嗰個責任係咪同等呢？係嘛？冇可能會同等㗎嘛。因為越有權力嘅人，越係掌握資源多嘅人，佢哋嘅責任當然係要大啲啦。嗱、我舉個例子啦，即係我今次咧，我其實我去巴黎都學咗個新嘅名詞嘅，又係。就係呢個名詞容易啲明白嘅，就係叫能源嘅民主啊。點解能源同民主有關係咧？你覺得好似好奇怪。因為其實大部分嘅國家或者城市都係啦。而家目前嘅電力咧，就一般咧就係一兩間電力公司。即係控制曬嘅，咁、一啲都唔民主噶，即係從上而下噶嘛，你唔用佢唔得噶嘛，係咪？好啦，咁呢個能源民主咧，其實同減碳亦都好有關係嘅，因為而家嘅技術嚟講咧，分散係發電，利用呢個可再生能源風力啊，或者太陽能啊咁樣咧。是一个好重要的方向，譬如话德国呢就走得好前卫㗎，佢嗰个做法呢而家50个国家系仿效，包括中国嘅。系乜嘢呢？就系、是、用一种呢叫做即系竞价上网即系嘅方式。德国系点呢？佢呢就将个电网开放。除了電力公司之外呢，所有人呢你都可以發電俾個電力公司。如果你係用太陽能風電嗰啲呢，我優先要用你啲電。即係法例規定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德國嘅農夫，比如你分你嘅農夫，你有得農田。你而家唔想我嚟淨係耕田你係整一啲太陽能板，好啦你整太陽能板。跟住呢你 儲咗啲能源。 儲咗能源。然後呢就你只要發一個通知函話俾電力公司，我而家開始發電。電力公司三個月之內就有法例嘅責任，一定要買你啲電，而且要高價收購你啲電。 係，所以我真係唔會做蝕本生意嘅喎。 係啊，所以你而家咧就好多呢啲即係德國農夫咧就走咗去發電 啦。即係唔種嘢啦， 唔係佢繼續種嘢，因為嗰太陽能板唔會影響種嘢嘅，譬如佢養。 唔係我諗住廣泛使用就成個田都鋪曬太陽能板，淨係做電。 你可以咁揀嘅咁但係咧就於是咧電力公司咧就好唔得閒啦，咁佢話呢個通知我要收購佢電，嗰個收購電，佢咪收購咯。同埋佢收購嘅時候咧，咁係咪令到全個德國咧，而家成兩成咧都係呢啲咁嘅可再生能源啊？喺好幾年之內發展得好快啦，咁亦都係民主化啊嘛！每個人咧都唔單止係用電者，亦都係供電者。咁你話呢啲香港可唔可以做到呢？香港其實一樣可以做到嘅，唔係咁講得咁困難。嗱，當然如果你喺村屋，譬如好似長江咁樣嗰啲啦，咁你完全可以做到啦。 係咯，係 咪你自己可以整個太陽能板啊嘛？係咯，甚至唔止係用太陽能板，你可以用埋一啲即係沼氣發電啊，用啲即係廚餘啊等等。咁但係咧，就算喺大廈咧，香港就算好多人住喺高樓大廈，而家啲大廈咧其實政府自己都做過一個計算嘅，呢個中央政策組有個研究。佢話：如果用所有全港大廈嘅天台咧，我嚟發電咧，可以發到我哋一成嘅電啊！ 即係全部太陽能發電， 係 太陽一成嘅， 都係一成，一成絕對唔少啊！你知唔知香港環境局而家目標係咩啊？用翻1% 嘅啫， 所以一成已經係10%。 係啊，咁你話點解唔做咧？但係而家做唔到啊，因為咧你發咗電咧，電力公司唔肯買你啲電嘅，係嘛？而家法例冇規定要去買， 都唔複雜嘅咧，其實即係要將呢一個電回收落去佢嘅電網嗰度去做。 咁啊，咁多50个國家都做， 都做緊呢啲嘢， 有咩？即技術上面完全可以解決嘅。嗱，當然啦，你要咁樣做咧，即德國嗰啲電力公司都頭痛嘅。於是咧，佢咧就要做一個智能電網，因為要收你啲電咧，就唔止賣電俾你，仲要收電啊嘛。所以做個智能電網，佢要投資等等，這個都係樽頸嚟嘅。 我見到喺而家，譬如好似中電咁啦，我就見到佢其實喺一個叫做戒毒島嗰度咧，其實都做緊一個收電個部分嘅喎，但係喺一個好細量咯。 係好細量啦，係啦，因為佢係用翻喺個島嗰度啦。 冇錯冇錯。 但我哋一講緊咧，用喺全個電網啊嘛。 咁所以技術上係完全冇問題嘅。你問中電都冇問題。其實嗱，調翻轉中電，我相信都唔反對嘅。點解咧？因為中電咧，嗱，我哋今次喺巴黎咧見到嘅主要有兩家香港企業，一家係中電，一家係太古， 係 啊，佢哋有參與。咁所以佢哋都算係即係係比較前衞，而且中電咧甚至咧就參加咗一個組織啊，係一個好知名嘅商界嘅國際組織啊，叫 World Business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即係可持續發展嘅世界商會咁啦， 商業 咁佢嗰個佢哋咧呢個係好多大企業國際大企業參加嘅，咁佢哋咧都係簽署咗一份一個聲明嘅，就係話咧佢哋都係同意咧爭取咧2050年咧就成為一個零碳經濟啊，所以中電咧如果你見到佢哋喺香港以外都好多投資嘅，好多投資咧係都係包括差唔多個個國家投資，佢哋都包括咧可再生能源啊、風電啊、水電咁樣，唯一冇做咧就係香港嘅啫嘛。咁大家要諗下啦，點解香港冇做咧？ 咁啊，不過當然頭先我聽到啊，我覺得好有我自己好有興趣咧。即係如果你有一日啦，香港能夠咧，所有個天台上面咧都係能夠有太陽能嘅板啊，去收集嗰啲嘅能源，跟住賣翻俾啲電力公司啦。即係如果能夠有一日見到呢個狀態咧，香港一定係已經行得，即係嗰個意識啊，已經係提高咗好多好多啦。咁啊，當然頭先你講啦，就係話嗱，而家講緊就係你有兩個部分啦，係去講就係要做到零碳嚇，即係你要零碳喺2050年嘅時候就要而家做啦。咁而家其實究竟我哋點知道佢哋有冇做啊？大家都喺度好慶幸合開咗個會啦，翻嚟跟住就冇咗影啦。咁但係我哋點知道佢做幾多少？有冇人去睇住啊？ 哦，有呢、這個咧，其實協議裏邊有好詳細嘅篇幅咧，就係講點樣匯報啊，點樣去做一個核實啦嚇、事實上咧喺談判裏邊呢個都係好大嘅議題嚟嘅。因為有啲西方國家咧要求咧更加嚴格嘅匯報機制，咁有啲發展中國咧又唔想咁嚴格啊，等等咁樣樣啦。 因為可以執下就走下位，大佬、 但係都係有好詳細嘅機制喺度，而且咧仲其實第一次嘅所謂 stock take 咧就2018年咧就會啦，就開始會大家 幫你計下數， 計數啊、匯報啊咁樣。同埋呢次咧點解咧我覺得係一個歷史性協議咧，仲有一點咧就係佢係有個機制咧，每5年咧。就要提升一次嘅，即系而家唔系话定咗就算啦。当然啦，如果你按照而家大家各个国家减排嗰、那个即系承诺咧，我哋做唔到2度或1.5度啊，只系做到大概2.7到3度嘅啫。嗰啲完全达唔到标嘅。但系咧，因为大家已经讲清楚啦，我哋咧每5年检讨一次，而且咧就向上检讨，即系话咧只会越嚟越严格。所以咧，香港政府或者香港商界唔跟上咧，就好蝕底嘅。因為我哋講緊咧，就數以萬億美元計嘅資金咧，就今次就國際上咧就睇到呢個咁嘅信息咧，就會投入去一啲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啊，即係或者即係減碳嘅技術啊等等咁樣。咁如果香港唔做咧，你就用唔到嗰啲資金。本來我哋又話咩金融中心啊等等，咁人哋啲見到啲錢咧就流曬第度咁樣，咁對香港有咩好處咧？係咪？ 但係商家唔會未必會諗對香港有冇好處，諗對自己有冇好處嘅啫嘛，對自己個公司啊商業營商嘅環境有冇好處嘅啫嘛。 咁係啦。就係、是、因為你用到啲資金咧，其實就係即係當然最後個好處都係啲商家自己嘅。 你講嘅用到資金，譬如嗰啲資金，你可以投資嚟香港喺度做緊呢啲事咁樣。 嗱，兩個方法啦，一個就係投資嚟香港啦，一個咧就係我哋作為一個金融嘅中心咯，係咪融資嘅時候可以大家唔同嘅方法去用咯，咁樣樣咯，係咪啊？咁呢個都係嗱，譬如話投資喺香港咧，頭先我張英話係天台嘅太陽能可以啦，甚至我。講多一點啦，即係再創新一啲啦。譬如你法國南部而家開始做一樣嘢，就喺浮動嘅太陽能電站。你諗清楚，香港其實好多水面嘅。我哋幾多水塘，成個涼船灣淡水湖幾大？如果你想象呢、這個所有呢啲水面邊成嘅太陽能電站，我哋可以發幾多電係咪？ 我覺得應該鋪曬佢啦，咁樣應該賺好多錢呢、這個係。 咁喺呢個時候啦，長哥有首音樂亦都係帶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啦。 係咪聖誕音樂嚟？ 係啦，阿哥聖誕啦。 时间嚟到系9:20咁啱，但系直播室里边咧，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吓。咁啊，长哥请嚟呢位咧就系低碳亚洲咧，佢哋嘅行政总裁就黎广德啦。头先一路听阿黎广德咧讲到喺巴黎呢个高峰会啦，我哋唔系讲经济，但系你都可以话牵涉到好重要嘅经济嘅环境吓。咁啊，好似同我哋冇咩好特别嘅关系，讲到气候啊各样嘢，香港人喺呢方面咧，黎广德，你觉唔觉得咧？其实佢哋都系好冷漠嘅，好遥远，可能同我哋比较即食嘅文化咧系好大嘅关系。你讲30年后，我寡佬衬啦，黎广德啊，关我咩事咧？咁佢哋话，咁你都谂埋你嘅子子孙孙啦。其实呢一个咧，佢谂个子子孙孙读得好唔好啊？有冇搵到份好工啊？多过你话佢30年后计唔计喺呢个世界里边？ 好远啊，好远啊，咁嘅件事。 有冇啲比较着地？佢哋而家好流行有一个字眼叫离地，我哋不能离地，我哋踩翻喺地下先 嘅。好啊，好啊，唔系我都同意嘅，但系就有好多嘢咧，我哋而家嘅决定咧，其实影响将来啊嘛，系啦，咁所以就唔可能话即系将来嗰啲唔理咁样，因为我其实大家谂清楚唔系噶，我哋即系就算你自己规划自己嘅人生啊，你都唔系话净系睇下而家眼前啊，未来几个月噶、啊，你都会睇下几年之后啊，10年之后咁样。嗱、我举几个例子咧，即系我哋而家做紧一啲嘢咧，都系可以同改善翻我哋目前嘅环境嘅吓，对而家即刻有帮助。因为除咗因为我哋低碳亚洲咧，本身就系做一个推动一啲特别咧，主要系啲企业嗰度咧系一个低碳嘅经济啦、 嗯。 但我哋同时咧有一个系叫做低碳想创方嘅慈善团体嚟嘅咁你慈善团体咧特别推行一啲社区嘅低碳嘅创新嘅项目嘅、嗯。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上个网站咧就叫3W 系。coil.hk coil.hk coil.hk 咁呢度咧，我哋就系作为一个低碳想创方嘅活动咧，系而家系喺过去半年咧开始嘅啫，就组成咗好多唔同嘅小组吓、 嗯 啊，有几个小组咧，其实都有好有趣嘅。譬如我举个例子，讲紧系单车吓，点、啊、样将香港咧推动成一个单车友善嘅城市、 嗯？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点解大家唔敢踩单车去上班咧？因为你吓、路上面咁多车啊，大家又唔识踩啊，唔知点啊咁样啦吓。咁同埋咧，即系譬如你可能踩到去上班嘅时候吓，又冇地方换衫，冇地方冲凉啊， 泊车都冇地方， 冇地方泊车，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单车友善嘅城市，呢个计划咧，其实咧就系会组织咗差唔多好似一间单车学校咁样，咁但系咧，同时咧亦都会揾好多商户咧就配套吓、 嗯， 即系边啲商户系可以你踩嚟可以俾你泊车嘅，甚至可以有9折优惠嘅咁、嗯、样吓，咁或者咧边啲我哋亦都鼓励啲企业可以做个认证啊，边啲企业咧系甚至我谂新城台都可以噶吓、嗯，即系你鼓励啲员工，如果你系嚟踩单车上班嘅话咧，又俾个地方你可以冲凉换衫嘅咁样吓，咁。好多呢啲咁样嘅配套嘅措施啦，甚至你点样去单车系踩单车喺马路上边咧，两个人系安全过一个人嘅， 即系两个人一齐踩个单车， 系啦， 咁系， 唔系两架单车一齐踩， 即系你就绑住一齐去，得我而家啲情侣单车通常都系两个人嘅啫。 嗱，如果两架单车一齐踩咧，其实咧就你霸咗一个陈车位咧、 嗯， 其实咧就仲安全过你俾啲车泄埋一边， 系噶， 嗱好啦，你点样做到呢样嘢咧？如果我哋而家做紧一个 apps 咧，可以你可以配套到吓，如果譬如话朝头早你想系红磡踩尖沙咀咁样，每8点钟你就踩噶啦。你揿个 app 就知道啊，有边个 踩紧， 附近有个人同想同你都系同一路线一齐行嘅，咁就同佢一齐咯。 咁、但系一定要大家水准差唔多，好 咁嗱，呢个就可以配，呢、這个可以 配对啊。 有 level 嘅呢度， 有 level。 我哋亦都个单车学校咧，会 训练 啲人可以达到一个水平嘅咁、样 可以行街， 可以行唔同路线，有啲路线难啲，有啲路线易啲等等。即系好多呢啲好有趣嘅、 嗯。 我谂我哋通过实践咧就可以成真啦吓。如果唔系咧，永远都改变。到个政策嘅 系系，不过头先你讲嗰样嘢咧，令我谂翻起有段时间咧，即系单车好流行，尤其是台湾成日都讲环岛游，环岛游咧，有段时间香港人好中意嘅。咁我见得比较多咧，就系啲人即系真系踩单车翻工，跟住喺港铁嗰、那个，佢哋会将个单车接合咗，跟住就即系攞住系入去港铁站嘅，跟住搭地铁，然后跟住就即系有一个位，可能佢系踩唔到过海，踩唔到过海，咁佢咪咁样做咯。 我哋有一班，其实有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啦，即系已经系走埋一齐咧，就做紧头先讲嘅嘢，点样推动单车友善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咧，可以上我哋网站，可以参加我哋做。嗱，另外啲做咧就系、是、亦都有趣噶，譬如话推动呢、這个城市有机耕种啦。咁、我哋邀请一啲好多啲商户啊，即系啲大厦天台啦，其实佢哋冇用噶嘛。啊，点可以攞到出嚟咧？系即系我哋有班朋友咧，佢哋好乐意咧系 教大家点样耕， 教大家点样种啊。甚至咧，我哋会揾人投资去将佢种咗之后咧， 帮你卖， 帮你卖，或者系甚至送俾一啲嘅药。 弱势社群嗰度食啊咁、样吓，咁呢啲一个方法啦。另外咧，我哋就系做嘅一个咧，我哋相信可能全球第一个嘅，就系、是、一个通过一个公民科学嘅项目咧、做一个城市嘅树木资料库。大家知道咧，成日斩树，即系呢 排好多风波啦， 好多风波啦吓，即系点样石墙树都俾人斩埋咁等等啦吓。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系每一个人咧。或者即係譬如我哋嘅預計咧，就係譬如一年裏邊咧，起碼有兩次啦嚇，做一個即係一個城市嘅記錄嚇、城市嘅樹木記錄，係可以係即係所有香港人咧，其實都可以參與嘅。咁啊記錄咗之後咧，將個樹嘅生長環境啊，佢嗰個生長狀況啊、條件啊等等，都記錄在案嘅話咧、然後咧我哋亦都會揾啲專家協助咧，去將佢評價下點樣樣。而家係咪有幾多風險啊？等等嗰啲乜嘢啦嚇。咁、於是咧就其實大家可以參與到咧，真係保護到我哋嘅城市。树木， 自己夹住自己周围嘅树木， 系啦，亦都系拉近我哋人同个树木嘅距离、我哋有一班好有心嘅朋友，佢哋系做紧呢样嘢嘅，咁所以当然好乐意其他啲朋友一齐加入去做啦。 OK， 呢个第二个项目，呢个系好着地噶啦，系咪？ 系好着地噶。第三个啦，即系第二个项目，头先有讲嗰个 树木啦，第一个系单车， 耕种，耕种就第二个啦，吓，即系城市嘅有机耕种第二个啦。咁呢个树木第三个，仲有第四个咧，就我哋叫做一个系责任消费，责任消费嘅项目 咩嚟嘅 咧？呢个责任消费咧就系、等于我哋而家可能好多，譬如你去即系食嘢咁样吓、即系之前可能都有啲运动噶啦，即系譬如话你根本食唔晒啲饭嘅吓，即系如果你喺快餐店吓，咁就啲饭多咧就系会浪费晒啦吓，或者咧系我哋可能买咗啲冇乜需要用嘅嘢吓。等等呢啲，咁即係從呢個行為上面呢，即係可以改變到呢，一方面呢就係、是、個人啦，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啲商户都會配合嘅、即係譬如話甚至我諗好多女士呢去揀衫咁樣去啲鋪頭揀衫，可能揀到呢揀完之後你劈曬喺度，咁即係你對於嗰啲嘅售貨員嚟講都好辛苦㗎嘛，係咪？咁你點樣可以令到呢其實大家嗰個工作環境都好啲，大家其實呢即係嗰個資源啊、能源啊等等都會節省，咁呢個都係一種即係一個責任消費。 未夠理解嗱，頭先講責任消費啊嘛，係我買咗嘢翻屋企，係我去負我件衫嘅責任啊，一或係點樣去責任消費？即係我要諗清楚，我買唔買啊，劉遠芬？定系乜嘢？ 唔系呢个几个层次嘅，即系第一个层次当然按需消费啦、你需要先买啦，系咪？第二个层次咧就系话，即系我哋喺同一啲嘅店员吓、或者商铺嘅关系咧，我哋要改一个谂法先得，唔好将佢话当系我系老嗱，以前咪成日讲话咩我系老板咁啊，你又要点样招呼我啦咁样啊？其实呢个关系咧喺今时今日都唔啱用噶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对等嘅关系啊，你点样将呢个关系再扭转，然后令到咧、大家嗰、那个即系社区嘅关系都会更加好咧，呢个都系责任消费其中一点嚟嘅。 系我嗰日咧就入咗间嘅即系大型嘅卖衫嘅地方，我哋试咗十件衫我都冇买，我就攞翻俾人。对唔住，唔好意思。咁呢个系咪我要思量？刘远芬，你做咩攞十件衫入去试啊？你知唔知有人帮你折翻啲衫噶？系咪咁嘅意思？ 咁可能你要折翻好嘅俾佢咯。 嗱系，即系话翻唔好意思，我俾翻你。咁样系咪叫责任消费？即系其中一个 concept。 其实呢个都系噶，即系呢个当然系即系如果大家去即系体验一下啦，如果你逆地而处啊，即系我谂纯粹接衫咧，可能嗰个问题都唔系好大。譬如有啲，譬如食肆咁样样，可能有啲人咧，即系可能 浪费咗啲嘢。 即系香港人有时好敏感噶嘛，你除咗浪费啲嘢之外咧，可能对叫啲店员嘅招呼啊等等咁样样啦吓，即系呼呼喝喝。 明白。 其实呢啲都冇乜必要噶。 明白，系啊， 唔好将佢自己当咗系大佬、老板对下属咁样嘅关系去处理我哋同一啲嘅即系服务提供者嘅关系咯。咁呢个都系责任消费一点咯。 咁啊。當然頭先咧，即係黎廣德就介紹過佢哋嘅低碳亞洲，咁有好多嘅項目咧。如果你想落地去感受一下，其實我哋成日都講話要支持低碳，甚至乎嚟緊2050年，我哋講緊係零碳嘅生活添。咁其實係點樣嘅話，點嘅咧？咁如果想了解多啲嘅話咧，可以嘗試慢慢參與一啲嘅項目咧，可能覺得踏實啲嚇，冇咁距離遠啊。 最有可能就踩單車㗎啦。 我覺得都幾好喎，同埋我一定要參加佢個訓練學校，等我拍住人哋由尖沙咀踩到去某個地方。唔会落后于其他人， 你个 level 争好远喎，可能 我会改进嘅， 好 系啊，听唔到啊，多谢晒你讲得，感激啊，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 原来生活好快乐。 當然啦，頭先同阿黎廣德博士咧就即係傾咗好多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佢有公務在身咧，就要即係 先行一步，先行一步啫。 係啦，稍而欲步嚇，咁啊處理公務，咁剩翻長哥喺度。當然啦，長哥咧依然都對呢啲話 題，拼搏咗咁耐，梗係交俾佢啦。佢頭先你見到個幾鐘頭啊，交俾我同你去處理呢個話題，佢靜雞雞喺度抄抄抄寫寫寫，跟住佢諗住係佢一走咗，佢就開始發揮。 啊，長哥你真係曳曳啦！等阿黎博士一走咗之後咧。就將一啲據講啊嚇小道消息又好，或者一啲即係重要嘅 point 啦嚇。咁頭先可能阿黎講得都冇時間去講出嚟啦，演繹出嚟啦。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講下啦。 頭先佢都問咗一個問題啊。唔知道點解香港而家我哋會倒退嘅呢、 哦、 但前幾年六年前呢都冇而家咁落後囉。 邊度落後、 啊、落後係咩意思、嗯、我哋乜都冇應承到喎、啊、就咁頭先你聽到專家講啦，香港係有條件去做多啲嘢㗎嘛、嗯、人哋個個都做乖仔啲呢，我哋繼續做野仔呢。 作為一個即係全球即係第十排第十嘅一個人均收入嘅城市，應該可以做一啲嘢啦。 不過係附屬於中國啦，咁其實係咪因為中國顯 示中國係好快唔係呀、啊、連中國都去得好遠。 咁你啱喎， 點解香港政府咁慢嘅咧？咁頭先阿黎廣德仲講，香港人係唔係冇公民意識嘅喎？我哋嘅公德心咧唔係落後嘅喎。 但係我呢個位置，我其實咧，我冇機會同佢同佢攣過 討論一下。 我同佢攣過，我覺得因為嗱，頭先你話啦，香港人咧唔係話，但你覺得咧嗱，即係我自己真心講，嗱，我嘅體會就唔係好似黎廣德咁樂觀嘅。所以頭先我開始我都講，我唔樂觀嘅。如果你話咧有個又譬如好。似就係採用新加坡採用呢個台灣或者甚至乎日本，佢哋有一個嘅單車嘅自行嘅方法啦。去到嗰度拍低，跟住咧你就點？我覺得咧，即係我自己觀察啫，即係我覺得好多人咧，其實佢唔愛惜公物㗎咁、我頭先就行出去，我就問我哋嘅控制員阿梁啦，你相唔相信我哋香港人係好有公德心啊？我唔相信啊！我琴日一出街就哇吐咁俾人， 咁俾人黑吐咗。 唔係，所以我就話，即係可能我睇到嘅同有啲人睇到嘅有啲唔同嘅分別。咁所以我問阿長哥你，你覺得香港人有冇呢種能力咧？即係可能你會唔會比較樂觀啲咧？ 阿長哥講咗三十年啦，香港人千錯萬錯，香港嘅問題千萬個問題，一個問題，就係香港人不愛香港，我哋冇條件去愛香港，我哋唔想愛香港，我哋香港唔係我哋嘅地方。好簡單嘅啫，喺我讀中學、大學嘅時候咧，成日都話香港係一個 borrowed time、borrowed place， 係 一個殖民地嘅、借翻嚟嘅啫。我哋係冇諗明天嘅，個個都當香港係一個跳板，嚟香港做難民心態嚇。我就咧揾到夠咧，我跳咗去澳洲，我跳去加拿大㗎啦嚇。即係冇從來冇諗過喺香港落地生根。 但係而家應該唔係 係啦嗱，直到1980几年咧，香港人開始第一代，我哋嗰代，香港是我家。我唔想走，我冇諗過走嚇。我喺度第日咧，我就喺我孫喺度發展。 你去邊啊？ 去邊嚇？咁即係有得去都唔會去㗎啦。咁但係嘣一聲咧，1984年咧就話收翻香港。阿爺就話唔好意思嚇，到1997年咧，呢個係大限啦。你就返返嚟我嗰度，你好鍾意又唔好，唔鍾意又好啦，你啊香港啊就會成為返中國的一部分。咁香港人呢就好慘好慶啦，就係、是、話我唔想啊，咁啊點呢即係咁囉，即係呢個係歷史嘅一個好不幸就發生咗1989年嘅事囉、如果唔係就完全唔同晒嘅、好啦，所以香港人呢覺得好慘，呢、這個城市我根本唔想需要。我阿常哥講好多次㗎啦，你去台灣，你去新加坡，你問嗰啲人，你同啲工業家講，你哋咁樣污染呢個地方嚇、你當然你個孫點算啊？佢哋就話係、好啦，咁我搞我就乖啲啦，我就係即係唔賺咁多錢啦。香港你同啲工業家講，地產商講，佢話即係我孫咪喺多倫多咯嚇、我哋係個孫女又會喺澳洲發展，你鬼個香港冧曬爛曬咪算咯、香港人有咁嘅心態。所以呢香港人同全世界好唔同㗎、我哋唔不愛香港，講來我哋一樣，所以講乜鬼公德心啊，但係我又睇到有轉機喎、呢幾年係有曙光㗎。第一個轉機呢對我嚟講呢係皇后碼頭事件。香港人突然間為嗰個爛鬼皇后碼頭都搞咁多嘢啊你如果而家大家唔記得咗係咩事啦、就係愛丁堡廣場前面有個碼頭呢咁、居然有一班傻仔傻女喺嗰度話我哋唔准填海。唔好填海呀嗰度咁樣。有人話要搞零填海呀咁樣我都覺得晴天霹靂。 啊係喎、啊啊、香港人、啊、最近呢頭先都提到啦、啊、斬樹事件啊呢一啲啦郊野公園啊寸步不讓啊呢啲咁嘅嘢即係香港人開始醒覺。 不過我覺得我睇法有啲唔、啊、同、啊、我哋又討論下長哥、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嗯、我覺得反而近呢幾年呢我覺得公德心係比以前差咗。人對呢個地方咧個怨恨好多，咁佢唔愛，佢唔愛嚇，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黃海碼頭又好，或者當然有啲有心人佢好愛呢個地方。 蔡元村事件啦，仲有係咯， 即係我覺得當然有啲有心人好愛，但係更加多人咧就係覺得呢個係一個政治事件，佢哋只係嚟參與搞事嚇，即係我哋所謂搞事咧，我真係嘅，佢當係一件政治鬥爭，佢唔認為係真係一定要保護。好簡單，如果你講即係以前咧，我哋話唔可以隨地吐痰，隨地吐痰會點點點啊，後來我哋就開始。香港是我家啊，唔好咁樣啦咁。但我覺得而家呢啲咁嘅吐痰啊，大大細細，你唔好以為淨係年紀大，我見到啲年紀好輕嘅啫，一個黑吐都係吐咗喺地下。頭先我同我黃毅彤講啦，我琴日喺茶餐廳，即係朝頭早食早餐嘅時候，一對父子個爸爸仲係滿口英文，跟住咧佢個仔咧同佢一齊嘅時候咧係五六歲嘅啫，佢又擺咗個手提電話喺台面，大家就喺度睇波，大聲喺度睇波。呢個叫公德心咩？有學識嘅，有知識嘅。咁、我喺度谂，冇错，亲子时间好开心啊！但系佢咪好 selfish 咯，自私鬼。 公德心可以好阔嘅，个范畴唔系一定话你黑 too 咁。 好阔噶，真系。所以头先阿长哥讲，即系譬如头先我点解嚟广东咁讲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哋系咪唔离地睇唔到我哋而家面对紧我哋讲紧嘅人嘅质素嘅下跌咧？所以你话点解咁难去做到？譬如单车径咁，我嗰日见到有个人个男人三四十岁逆线行车，我觉得真系几好笑。嗰个嗰啲好多车喺度行紧行紧，佢就一个单车，一个单车就逆线行车。我觉得极度危险啊！咁、所以即係呢啲我呢啲我嘅體會、究竟譬如話你哋做環保嘅、譬如阿長哥咁、你話你覺得佢哋你覺得佢哋愛香港多咗、但係又令到我唔夠嗰種信心咯。 會唔會範疇唔同咧？咁你頭先講嘅呢一個， 我冇特別嘅睇法嘅，我只覺得 餐廳當中嘅父子， 我只係覺得一個觀察啫。不過頭先當然阿長哥佢係滿腔熱誠啦，即係覺得可以做可以做嘅嘢。 係同埋嚟講得，我諗佢頭先個出發點咧，都係喺環保角度會多啲啦。即係你話黑 two 咁，完全係破壞環境嘅事情啦。呢個。除了公德心，剛才我說講層面或者講範疇，那你在個餐廳你聽什麼歌啊，播什麼片啊，開到很大聲的，那這個令到是噪音的滋擾啦，你覺得很煩厭的。 同埋他不會考慮其他人啦，即是告訴你他不需要考慮其他人啦。 咁就唔係環保角度啦，嗰個就 我又好有興趣咧，就係分析一下頭先佢哋嗰間公司咧，佢哋嗰個團體提倡嗰四個項目， 即係低碳亞洲， 係啦，低碳亞洲嘅四個項目嚇。對阿長哥嚟講咧，仲有啲更加重要嘅項目咧，即更加佢哋係冇做到噶 嚇，或者未做到啦，唔知道啦。 我諗佢哋嘅立場咧，排嘅優次同阿長哥唔同，佢哋就係啲市民可唔可以接受咧？你唔好講咁離地啦嚇，你就係講啲實際啲嘅咁樣，一步一步嚟。 咁長哥你有啲咩 考慮點？從真係從效益嘅角度嚟睇，如果我真係要救呢個地球咧，你要達到咩2050年啊？又要零碳啊咩嗰啲啦嚇，就真係要做嘅嘢，唔係呢四樣咯，就係另外有兩樣咯。係 咩啊？ 長哥心目中有三樣， 講兩 講緊 N 次㗎啦嚇。第一次咧就係大家唔好搭飛機，我哋要將個機場差唔多封閉咗佢，全世界冇再冇民航機。嗱呢一個係對地球嚟講，頭先佢都講啦，佔咗係全世界碳排放嘅4%、5%，呢一個係第一件事要做嘅。第二件事要做嘅咧就係大家唔好食肉。嗱，頭先你係冇提到呢兩樣嘢嘅，喺飲食方面嘅改善，同埋大家喺旅遊消費旅遊嘅破壞性。好啦，第三樣咧，我同意嘅，佢係講話按需消費，佢哋係其中一項，呢、這個我係排第三咯。咁就呢個就仲可以做多好多好多嘢，即係嗱，譬如以民間團體嚟講啦，就係整多啲交換，即係二手貨交換。呢一個係學校做到，大學做到，教啲教會可以做到，其他團體可以做到，政府更加可以透過好多方法去推動呢一啲嘢咁等等唔好買新嘢囉。 其實都好玩嘅，即係交換嘢都係有樂趣喺當中。 咁 系咯，咁所以嗱，仲有一样咧，就讲多句啊，就系头先阿黎广德都问嘅，点解政府而家唔做嘢咧？吓，点解政府都咁少咧？ 冇咩承诺嘅，点解？ 系咯系咯，咁好简单啫嘛，就系我哋冇人踢佢啊嘛，佢真系唔喐，同埋政府而家个架构咧，万千种原因啦，佢哋想做都做唔到嘢啦， 九千几个火头， 系啦系啦，咁啊佢哋就多做多错啊，总之一做乜你都柴台噶啦，你都独行噶啦，咁啊不如唔做咁样。 但另一方面我自己睇咧，除咗政府嗰部分啦，譬如嗰次我都有同阿刘婉芬分享咧，就话我同我个同事咧阿李德辉咧一齐去咗个游行咁啊，上次阿李伟才博士嗰个游行啦， 系咯 吓，咁嗰个游行咧我见到好少人嘅，即系几百人到，我谂三。几百咁，五百都比多啦。 我觉得已经好多啦，我觉得你一定数错。 三百系，我本身，但我只要睇一个咁重要嘅游行咁，二三百。但好多人都讲环保好重要噶，我谂唔止二三百个人喺呢个社会讲环保好重要啩。我谂佢网上都好多几千吓几万人成日都话， 我见到好多人 like 啊呢样嘢 甚至乎出嚟啊整啲相又话即系点样样起佢底啊，啲人啊冇公德心噶，浪费啊乜文咁。咁但系真正要出嚟游行嘅时候咧。人数真係比我想象中预期少好多咁。咁所以长哥就话点解你话政府觉得佢唔做嘢呢，因为我哋冇踢佢囉，冇令到佢喐囉，冇压力囉，冇施加压力俾佢囉咁。咁所以我哋都自己有諗下，其实我哋系咪都有责任 除咗人哋俾压力系咪， 除咗话人哋之外呢，我哋系咪都冇踢人哋喐呢？如果你想人哋喐嘅时候，我哋系咪都可以做一啲嘢，但我哋而家冇做到，冇企出嚟去做呢？ 即系佢讲紧我哋自己。 系啊， 想政府做，政府都系睇压力嘅啫。 咪就 系 咯， 呢个压力好细啊。讲第二个压力，房屋压力大好多，系咪先吓？ 冇迫切性啊嘛，唔 系 好多火头，你话要救啊嘛。 系版权嗰个修订嗰个压力大好多， 死啦！个个月都有啲新嘢出嚟，要救火咁环保啊呢啲嘢议题，搞到几时先要救咧咁？ 嗱咁啊，政府可以积极有啲进取嘅。头先佢提到咧，嚟讲都提到就系话，譬如啦，港岛海旁啊，整一条单车径咁样啦。我计一计啦，由柴湾佢话。踩去堅尼地城咧，係三十分鐘。嗱，其如果係呢咁樣計咧，你係快過搭電車，快過搭巴士， 快 過搭小巴添啊！你三十分鐘， 你只係快唔過地鐵嘅啫。 係啦，嗱，如果短程咧，如果由北角去灣仔咧，快過地鐵添。即係多咗多啊，咁計啦嚇，你又上上落落啊，乜咧？短程咧兩三個站咧係快過地鐵 嘅。但係一定要改變人嘅習慣，係 啦， 佢要自己踩單車。 配套啦，設施啦，安全啦，方便啦，係咯。 市民港島區嘅市民係 咯， 睇得到有幾快咯。哦，原来系咁快噶，我都不妨咧就话有安全嗰个单车径嚟噶嘛，系咪先？起码冇一啲即系道路上私家车会撞到先啦。咁啊，咁 唔用单车都用风火轮啦，系咪先 ？OK， 咁 都快啊，大佬， 你又啱咁。咁但系可能柴湾去到坚尼地城个距离就远啦。即系我喺度谂下，政府如果去做嘢，落实好多嘅限制啊，点样兜过湾仔嗰度啊？咪有啲金紫荆啊？咁若果你又起紧啲咩绕？到啊咁，咁会唔会短啲试下咧？即系我成日都谂柴湾去北角咧，咁距离会短啲， 太古城去湾仔都唔都可以接受啦。 有冇咁繁忙嘅地段？会唔会试下容易啲去处理分段去做啊？成果好啦，咁市民又见到成果，政府又见到成果嘅时候，先至慢慢逐步去全面去取代啊。 不过我自己咧，成日都喺呢个海滨长廊嗰边，即系有湾仔中环嗰边咧去跑步嘅。咁啊，我好少见到有单车喺嗰度踩嘅，唔知点解嗰度系咪唔入得单车嘅咧？ 我都唔清楚，我谂而家。唔方便， 踩得單車嘅， 系咯，同埋一節節咁嚇，你唔好意思。 都幾長㗎，係 嘛？ 真係都幾長㗎，由呢一個順德中心一路鏟到去咧，係好長㗎，可以去到堅尼地城，再落翻去灣仔，再過少少嘅位置嘅。 係咯，咁啊，佢哋嗰啲團體就可以推動呢啲啦，嚇，咁係透過佢哋即係有少少資源咁樣樣去宣傳下，又安排下咁樣咯，推動政府係啊。頭先佢咪計話過咧，深圳都有啦，而家呢啲單車嗰啲咩即係。免费计划咁样吓，咁大家一齐做啦。 系，虽然我对人冇信心，但我都好同意阿长哥讲啦。其实冇信心得嚟，我哋都要做嘢嘅，系咪？我哋可能有啲试点啦，可能我哋有曙光都唔定啦。长哥仲有冇咩要补充噶？ 譬如佢提到话电力嗰度咧，我好奇怪听到佢讲咧，就系话其实原来中电都唔反对吓。咁啊，个问题喺边度咧？而家吓，即系我一路都觉得咧，系电力公司就系大晒啦，恶晒啦，我哋系肉锤砧板上啦，呢个系事实啦。头先佢都承认啦，但系佢话。 話如果中電都唔反對，咁而家就點解唔做咧？嚇、 嗯 啊！即係而家我講緊就係咧，我哋賣翻啲電俾電力公司啊，嚇、 嗯、 係、啊、做到嘅而家。同埋啊，成日都講啦，人哋以色列啊，人台灣嗰啲咧嚇，政府啊係大力津貼你屋企自己發電㗎。嚇、 嗯 啊、你嗱，譬如台灣啦，你安個太陽能板咁啦嚇，假定係30,000蚊啦，政府係俾20,000蚊你㗎。喺、啊、以色列咧，就差唔多俾足30,000蚊你噶，你就同你裝埋噶咁我哋點解我哋唔做咧？咁即係而家我又話庫房水站可以派錢啦，派呢啲咯。 我諗啊，派呢啲點樣派？不過一定得嘅，只係嗰個過程可能 不過嗰個設施咯，即係我覺得，但係即係你話喺香港頭先都 主屋問題啊， 係 我屋企喂，我屋企上面係咩？唔係天台喎，係上一層喎。 我覺得譬如好簡單，如果你話嗰個收益係嚟自業主立案法團，都係擺翻喺個大廈裏邊， 又得㗎。 咁就唔係話一家一户自己去擁有嗰個電源，即係、就是、你發咗電之後嗰個收益嘅話，就冇所謂嘅個人嘅問題啦。 咁啊，間接係慳咗管理費。系咪一樣？ 係喎，呢、這個完全係。 嗱，咁頭先 我好想發電俾佢哋 啊！要開會啊嘛，業主立案法團，你知啦。 啊，咁啊，慢慢呢個就造成個風氣嘅啫嚇。嗱，佢頭先佢話咧，原來咧，所有天台如果真係安太陽能板咧，可以有一成嘅電力啊嘛。 係 嗱，咁我諗起啦，喂，你而家安太陽能板又定係去做有機耕種先？ 係。 我打算去安太陽能板啊，大佬。 而家我啱啱 決定，我決定唔做有機耕種啦。 都話天台花園啊嘛嚇，其實兩個都可以一齊做嘅。不過。就是大家要有一個好的安排咯，咁咁咪唔同曬咯， 好笑！我決定在我的農場，我哋邊周邊都嚇、啊、圍繞佢，縫縫縫咁樣咧，環繞佢成個點樣去冚住，淨係將嗰啲所謂我哋有啲屋仔噶嘛，係咪啊？即係用搭咗啲温室，成個嘢都係鋪曬。 得 嘅 而家 係我睇要點樣 做到， 但個投資好大咯。 都唔係嘅，我喺印度睇到曬人哋點做啦。 喺香港但係好鬼死貴啊！長哥擺塊太陽能板啦。 就係而家，因為我哋大家都唔買啫嘛，買就平噶啦。 但個問題就係我買，佢哋唔買啊嘛。 咪要政府咯，政府全部津貼幾多幾多啊？即係一訂就20,000塊咁樣嚇，咁咪平咯。而家大陸有曬呢啲科技噶啦嘛，大陸預備賣俾你噶啦。 係，所以原來我哋所有嘢都靠政府作為一個源頭，但係啲最慘就呢個政府搞唔掂啊嘛。 係咯，我哋啲議員又唔逼政府做呢啲嘢。 拉布啊！如果我驚佢就住太陽能板咧，會拉布兩年啊，大佬。你話點啊？開會又唔使開啦。人工我哋又照出，都几好玩喎、啊！我觉得呢、這个系咪先？好，依家翻嚟，唉，讲翻啲开心嘅嘢，系咪煮嘢食啦？够未？ 系啦， 够未？够皮未？ 好啊！ 你今日够皮啦、 啊？好啊！ 我觉得我哋都算威噶啦，长哥。喺、完咗呢一个巴黎嘅气候会之后，我哋能够继续延续去讨论呢件事，我觉得喺全香港我里边我冇见过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幸福厨房。 看看長哥在廚房的部分搞什麼家伙先。 今天講一個不可能失敗的甜品。最低的人呢用最低的東西都做到的。是 的。 不會不衰得的。 我證明一下在甜品整嘢食的部分不要只是講甜品。我相信我是一個低 B 白痴。讓我聽一下究竟我會做到 先。好特別啱聖誕就新年就啱啦。咁呢其實基本上呢呢係一個牛油果嘅布甸。咁啦因為牛油果呢而家要做嘢啦。你今日要買定喎你預三日、你而家買定一啲唔係太熟嘅牛油果。 我想問你一個好低邊嘅問題得唔得即係牛油果點樣知道佢 O 唔 OK 呀 睇顏色囉青色就唔得。撳下佢淋呢就得啦。 哇喺 撳 緊 乜嘢 青色是生的咖啡色是熟的咁呢佢會變成咖啡色嘅、到咖啡色又淋嘅時候 就 得啦。 買定個青色等佢變咖啡色。 係啦係啦。咁、 買嘅時候係撳落去可以撳少少。 撳少少撳嘅。咁啦或者你到時好急嘅時候就周圍去搵一啲已經係夠熟嘅牛油果。 好啦俾人撳到你睇下你撳啦即係冇俾啲阿姐見到你撳佢。 咁呢然後呢你就加啲嘢落去打埋就係㗎啦。加咩呢你用一個加甜劑啦加甜劑好多好多個層次嘅好多個檔次啦你要係你諗唔到呢最平民版你長哥你講咁多樣你唔明白你咩呢就屋企有原肉啦啩原肉你知係乜啦啩。 係龍眼肉。 龍眼肉囉、如果唔係呢你一般人呢用龍舌草物啦、好似好似糖漿咁嘅。 知道。 咁呢龍舌草物都唔夠健康呢就我哋用椰糖蜜椰糖蜜就係椰子花糖提煉出嚟嘅、就食情好似糖漿咁樣嘅。 咁啊，再最高級咧就用椰棗啦。嗱，呢啲去健康店買啦，係椰棗嚇，就去咗個核咁樣咧。 即係好似紅棗咁， 好似紅棗咁。 椰糖蜜，超級市場有冇嘅？ 而家未有啊。嗱，講得嚟又有㗎啦嚇。咁咧就再加少少嘢，加譬如咧買定個青檸啦，一個青檸， 青檸， 青檸。咁咧青檸咧要批咗個皮喎，同埋去咗個核，咁咧然後拎擺落嚟打咯嚇。咁咧就加少少鹽，就最好用岩鹽啦，用啲即係靚啲少少嘅鹽啦，用少少咁啊，吊一吊味。嗱，四樣嘢嚇，即係牛油果啦，就加一個即係加甜劑啦，譬如椰糖蜜啦嚇，或者原肉啦，咁就加 原肉幾好啊， 有酸酸地嘅嘢嚇，買唔到青檸嘅檸檬都好啦嚇， 青檸 少少啦嚇，咁啊加少少鹽，少少鹽，咁啊打埋佢，加少少水咁咧，就打埋一個布甸， 要加少少水嘅， 係啦，算一算佢，咁啊硬硬地。咁咧就嚟滗下，哎，好正嘅呢樣。 嗰雪霜唔使擺雪霜噶，擺雪櫃就得噶啦。 唔使擺冰格。 O K O K， 買個雪櫃。 係我買我整佢一杯咁樣就一杯仔裝住咁樣。 係啦，個杯仔咁啊好靚，揾個玻璃杯咁咧，好靚噶，佢個牛油果色咁。 但係點佢即係我唔需要擔心佢會凝固嗰個程度噶啦。 唔使噶， 佢一定就變咗做啫喱或者 係啦， 其實係結結地嘅啫。係因為其實牛油果本身都係有黏性噶嘛，係咪啊？嗱黏黏地嘅打出嚟。似一個漿咁樣咯， 你想佢硬有計嘅，嗱佢記住，下一次如果你想啲嘢好硬咧，你就落少少椰子油。就擺落冰格，咁咧就成個硬曬啦。 哦，知道。 但係需要硬啊，今次。如果你硬，點樣不嚟食啫？ 咁咪變雪條咯，你就做雪條咪得咯，硬咯。 變就喎，係咯，長哥。 係講雪條啊。 咦，几好笑喎！我覺得反而呢個 雪糕咧，如果雪糕咧， 好得意。如果雪糕咪到時拎出嚟打打佢咯。 OK， 你揾個攪拌機，呢一個咧唔要求高質素嘅攪拌機嘅，係攪拌機都得㗎啦。 係， 嗱雪條易做啲喎， 我覺得呢個好笑，我未食過牛油果雪條喎，我反而覺得呢個好有機密喎，呢個係加啲龍眼肉落去正， 係同埋好有益咯嚇，好補啦呢一個，咁啊食咗龍眼肉同埋牛油果咧嚇，咁啊精靈啦，你又有腦啦，又開心啦，又想點？ 係咁啊，將之都係一個自家製造好簡單，同埋牛油果加埋龍眼肉咧，即係都係令你覺得好滋陰嘅感覺啦嚇。咁如果都會中意嘅話咧，咁啊可以不妨跟住阿長哥做下呢一個牛油果龍眼肉嘅雪糕，或者係雪條，甚至乎係做一個布丁都可以嚇。時間嚟到差唔多啦，10:00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先再同阿長哥再傾啦，好唔好？